继续来说我们刚刚那个话题哈、啊，聊到一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你对朋友也好，对朋友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掩藏了吧，在朋友面前我们可能大多是真性情的，那可能陌生人之间或者是同事或者其他人之间的话，会收起自己那种小的情绪，比如说大家一块儿出去玩，你对目的地并不感兴趣，可能也会假装很感兴趣，类似吧，诸如种种，我们好像很努力让自己合群，去适合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生存，出于本能吗？还是出于一种对于自我的缺失呢？如果有来生，你会选择怎样去重新来过呢？当然这样说有点悲观哈，可是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很多事情不用等那么久，线下就可以做。 一个盼望，他会自己长大。

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大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起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疲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被光线，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猎走 Boy Solation， 拜拜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Solation， 拜拜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be afraid狂妄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时刻拥抱在一起，去见证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烈焰的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Solation， 拜拜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听到的是蔡健雅在上半时段唱的那一首《十万毫升泪水》，下半时段来听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也欢迎大家回到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这首歌我每次听到会觉得非常开心，而海龟先生这个乐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他们的歌曲都是这样有一些不着调但却是很开心那种情感在里面，所以推荐给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你会去隐藏自己，假装可能把自己套在一个壳子里，这样会觉得非常的安全，但其实内心当中真正的自己和你展现在外面的自己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最近在看一个综艺叫做《演员的诞生》，相信大家如果对综艺感兴趣的话应该会看到了，而且他们应该是在热搜榜上有很多的这种话题性哈。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这样一个综艺的时候可能看到的也不只只是演员的演技本身，包括他们在对抗当中的一些小的情绪，他们的一些小的举动都会在我们脑海当中去进行分辨，所以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听听这一首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吧，非常经典的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吗，真相太赤裸裸，baby 是

来自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相信你如果和我同龄的话，一定听到过这一首歌，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最近是在网上看到他们2016年跨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演出，当时是出了意外，就是音乐的伴奏带出了问题，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清唱了这一首歌，而当时是万人大合唱的这样一个状态，就觉得非常的美好，可能也是我们童年的一个回忆了。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再来听一首来自 Hush 的这一首《第三人称》吧。总觉得由他来演唱的这一首歌多了一些独特的味道，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就应该由他来演绎。来自 Hush《第三人称》。 他想要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难过时候不流泪， 一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当时的主唱和吉他手陈嘉伟就是 Hush。 他们呢是2010年组建的乐团，到2015年的时候举办了最后一场不插电演唱会，之后就宣布解散了。可能对于很多喜欢音乐的人来讲，组建乐团到解散乐团都是一种他们自我意识的一个体现，包括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情感在乐团里面，所以很多时候也是一个真性情的表现。我今天说了很多，就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如果你一直去掩藏自己的情绪，没有一个突破口，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性情的话，我想呢是一件不是太开心的事情。所以还是需要有人去倾听你，有人懂你。这首歌就是最后一首啦，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也许你能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在你难过的时候，或者你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一个眼神就能够读懂你，倾听你那一个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明天再见了。 北京时间12点整。